北京时间11:0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于喧嚣浮躁中邂逅有趣的灵魂，于俗中品雅，于雅中识趣，拥抱悲悯与良知，活出生命的纯净。生活是种律动，需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在这避而不猛的曲折里。这段话呢是老舍先生的一段话，这段话呢也刊登在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我这一辈子》的封面上。大家读到这句话可以感受到老舍先生他这一生当中经历了什么，包括他在曲折的岁月过程当中，人生过程当中体悟着什么。所以今天要为您推荐的这本书叫做《我这一辈子》。那今天特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石一伟，欢迎一下一伟，打个招呼吧给听众朋友。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聊一下老舍先生以及他的这一本作品合集《我这一辈子》。 嗯，是的，说到老舍先生，我相信北京的朋友对他是最不陌生的。如果说有一个作家可以代表北京，那么就是老舍先生。他爱北京，他爱北京爱到骨子里，所以如果说到北京的文章他写的是最多的，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想北平》。 对， 今天要聊的是《我这一辈子》。其实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本来以为是一本长篇小说，但是我发现它其实是一本合集。因为我这一辈子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哈，它其实是老舍先生创作于1937年抗战前夕的一部著名的中篇小说，而且也是老舍先生第一个创作黄金时期的压轴作品啊，所以非常具有时代这种进步的气息和一种独特性。但是呢，这本书当中是以我这一辈子作为标题它里边既涉及到了我这一辈子的片段，同时还有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散文。 对对， 一伟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而且把这本书这本合集叫做《我这一辈子》。 对，因为当时我们想的是当时正值老舍先生逝世50周年这一个节点，然后我们当时想就做一本就是老舍先生的文集，然后但是因为老舍先生一生的作品有很多嘛，包括四世同堂呀，我这一辈子，还有骆驼祥子之类的，我们在想就是为何不把老舍一生当中这些比较经典的作品给他合集到就是一本书里面，然后让大家让读者更能直观的来了解这个老舍先生的这个文学特色，还有他自己的这个文学特点。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想的就是这个策划思路，就是选取老舍先生一些非常经典的这个小说，然后节选，然后收录到这个书里面，然后再去加一些他的这些经典的一些散文，比如说《济南冬天》，我们就是课本里面就是学到的那首那篇文章，然后包括很多的他一些杂文，我们也都加入到这本这个《我这一辈子》这本书里面了。 其实说到《我这一辈子》，很多的朋友读完之后就说，读懂老舍这一本书就够了。为什么？因为这本书虽然是分为四个部分，但是四部分也代表老舍先生创作的四个不同的阶段。 对， 或者是四种不同的文风 啊， 对，所以当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详细的这个罗列了老舍先生生前非常著名的一些作品，所以接下来还是为大家翻开这本书，一起来品读一下老舍先生的经典作品。其实这本书的四部分，第一部分叫《我这一辈子》，这里边涉及到的是老舍先生中篇长篇小说为主。 对对，因为第一部分呢，我们选取的就是以他最著名的一些这个小说作品为主，然后包括骆驼祥子呀、四世同堂呀，还有我这一辈子、断魂枪之类的，应该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一些作品。我们选取了这些长篇或中篇小说的非常精华的一部分，就是可以说是整个故事的一个高潮的部分，然后就放到了这个第一章的作品里面。对，而且我们就选取了他的这个代表作，就是《我这一辈子》作为这一章的这个标题，也是这本书的一个书名。 对 对， 一直在聊《我这一辈子》，但是《我这一辈子》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觉得还是要请一伟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对，我这一辈子呢，他就是写了一个就是巡警，当时的一个巡警的一个坎坷的一生。他这本书呢，写于这个1937年的这个抗战前夕，是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说是老舍第一个创作 黄金时期的亚洲作品嘛。 嗯、 对，然后这个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巡警的这个一生。他15岁的时候呢，就去被送去当一个学徒了，就是做那种裱糊匠。就是 就以前在这个旧社会，窗不是咱们现在的玻璃窗， 对对对， 是那种裱糊的窗， 对对， 是 裱糊的窗。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哦、就人们去世之后就是糊一些就是、 哦、 纸，对，牛马呀或财产那些，对，纸的那些东西、 嗯、 对，他开始的时候是做这个，但是那个后来呢就是他就是放弃了这个学徒的这一个工作吧、 嗯、 也可以是 因为改朝换代了， 对对对， 所以说这份工作对于他来说就等于失业， 对对对， 因为没有人在有这么大的市场需求量， 对对对对对、 嗯、 是，确实是，所以说他当时说只能去当巡警。老舍先生呢在书中是这么描写巡警的，他说巡警是穷而文明的一辈子，穷的要命，文明的稀松，就可以说这个职业就是相当于就是比较清贫的一个职业，就是也是属于一个社会的底层的一个职业。 嗯， 对，然后他在那个这个当巡警的过程中呢，然后就发生了很多的兵变，还有遇到了很多的战争、 嗯、 对，包括他在书中说就是遇到了一个官兵放火呀，城里的一片混乱，还有打砸抢烧呀、嗯、然后这个主人公呢在这个书里面然后就看到了一些人性方面的东西，这可能也是老舍先生想表达一个文学思想。对，嗯，包括就是他在那次那个混乱当中，然后看到了就是有一个孩子被无情的杀害了。当时老舍先生在这个小说里面呢，就是描写的就是非常清晰的一个画面感，所以说整篇文章呢就是主要写了他这巡警他这一生的这个坎坷的经历，然后表达了这一个、 嗯、 就底层当时底层人民的一个就是困苦的生活吧。 嗯，没错。我这一辈子我觉得这个标题起的也非常好，其实讲的就是、 嗯、 一位普通巡警啊、旧时代普通巡警坎坷的一生， 对， 他的这一辈子， 对， 因为他经历了人生的最重要的变迁是时代的变迁， 对对， 所以说在时代变迁下，即使他再勤奋，即使他再努力、 嗯、 他也逃不过命运的手掌、嗯、 对对对， 命运的安排， 对对对， 所以接下来在最后的一段啊，就是我这一辈子最后结尾的时候、 嗯、 老舍说、 嗯、 我还笑笑我这一辈子的聪明本事，笑这出奇不公平的世界，希望等我笑到末一生，这世界就换个样吧、 嗯、 你看他的这一段话其实反映了他对于时代的这种召唤，就是希望赶紧改天换地， 对、 换成一个新模样，这样的话我就能够从我现在的命运安排当中解脱出来，但是现实并不如此、 嗯、 这就是老舍先生文学的风格，其实他是特别善用平常场景中的小镜头来反映社会生活里的大冲突，而且他的笔触不是直接介入，而是自然延伸到民族的命运当中，就是让读者能够从他诙谐幽默的文笔当中去品味生活的沉重， 对 啊、哦，所以我们看到的，包括这里边还涉及到这个主人公叫福海嘛，这个福海其实他，我觉得他经历了很多人的一个在那个年代啊，很多人经历的一个集合吧，比如说他心爱的妻子被他贴心的朋友拐走， 对， 他当时明明发现了，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去戳穿。他总觉得我其实不比我这个贴心的朋友差，而且我甚至比他优秀、 嗯、对， 他就想不通为什么我的妻子会跟着别人跑， 对 啊，再比如说改朝换代之后没有用武之地就去做了一个巡警，但是当时在那个年代的巡警是在阔人面前呢就当狗，在穷人面前就使横，是吧， 对、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经历了世间的各种各样的变化万千哈、 嗯、 世态炎凉最后呢包括人伦惨变，包括兄弟情仇、 嗯、 所以这一辈子就过得非常的复杂、 嗯、 其实我觉得通过老舍先生的这部小说我们可以感觉到哈，老舍先生本身他也经历了复杂的生存环境， 对， 嗯， 对，因为老舍先生之前他说他自己写的这些包括车夫呀包括这个巡警呀都是他 他生活在那个年代所亲身经历的一些东西，对，所以说这些人物的命运也是当时一个时代赋予的，对，就没有人能逃离这样的一个命运的轨迹，就是老舍先生创作文学呢是基于很多时候都基于现实，对，他从现实当中出发，然后那个挖掘这个人物特点，然后就用文学的特点来表文学的艺术手法来表现出来， 嗯， 对。 而且就是我这一辈子呢，这里面的这个整个曲折的这个经历也都是非常多的，包括最后最后的结局呢，也可以说像是一个稍微就是悲情一点的一个结局。整体来说呢，这个我这一辈子也是反映了这个当时的一个百姓的疾苦呀，也证明了老舍先生当时的一个就写作心态，就是关注这个民族的命运。他因为老舍先生他本身就是一个就是非常有爱国主义精神的这样一个作家，对他所对。 其实老舍先生本身他小时候也是出身非常的贫寒， 对， 而且他一直对自己是没有自信的。他说因为他自己克死了父亲哈，出生不久父亲就死了。 对。 母亲呢为了生他生产他，其实也是熬得半死哈，这个过程当中也非常的难，就是难产嘛。 对对对。 所以老舍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挺多余的人，所以他小时候的生活的经历给他带来了一种对于外界非常敏感的一种观察。所以你从他的作品当中，包括他的人生经历当中，可以感受到他很喜欢救助穷苦人和弱势群体。 是。 甚至自己吃点亏反倒是十分安然的事情。 对。 为人处事也非常宽宏大气，而且非常的讲究自律和自尊。是这样的一种性格。 是。 所以我们其实刚刚说到的是我这一辈子。那我其实也比较好奇啊，因为第一部分其实是他的中长篇小说，但是我这一辈子放到最后第一篇是骆驼祥子。为什么第一篇是选用骆驼祥子呢？ 对，因为可能是骆驼祥子还是最为人熟知的老舍先生的一部这个作品吧。应该是，而且我们就把它安排到了这篇首的这个位置。因为它是一个老舍先生非常鲜明的一个文学的一个代表作。然后骆驼祥子呢，是老舍先生写于这个20世纪20年代，就是他的背景也是当时的一个旧北京城，然后当时的年代呢是北洋军阀统治的一个年代，是，所以当时也是很混乱的。然后祥子这个人物呢，他就是代表了劳苦大众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人物形象。对，所以说有时候很多朋友或读者会问，就为什么叫骆驼祥子呢？这个骆驼是什么意思？ 对， 因为就老舍先生他自己在这个小说的开头写呢，就是骆驼他可能就是说只是一个代号，然后就是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我们如果说去细读这篇小说的时候，会发现骆驼他有一个很鲜明的这一个形象。为什么呢？因为就当时这个祥子是一个车夫嘛，是一个车夫。他拉车的这个生涯当中，就有一次是被这一个就是官兵这被抓走了，被抓走到了应该是北京的这个西山西北方那边山那边。然后呢，他逃出来的过程当中呢，然后从军队然后顺带了三头骆驼，三头骆驼，然后那个就是他就迁到这个城里，然后就卖掉这个骆驼，就想换取他的那个车嘛，当时那个黄包车嘛。对，因为他这一生都是在为了追求黄包车而存在。对，而且骆驼呢还有一个形象，就是什么呢？老舍先生在这个小说里面说，骆驼呢他比较怕滑，比如说一滩水包括一片泥都能让他这个就是把腿就是劈折之类的，就是他很怕滑这种动物，而且他比较容易就扭伤这个膝盖嘛。而且就是这个骆驼呢，大家也都知道骆驼可以下跪。对，骆驼人如果呼喊他就可以下跪。然后在这个形象上面呢，就可能就代表了当时一种底层阶级人民的这个受压迫的一种状态。对，也影射了这方面的一个形象，是这样。对，所以说这个老舍先生呢，在骆驼祥子里面呢，这个骆驼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情感主义色彩在里面的。对，所以说就是这个骆驼祥子，就是老舍先生就是把祥子跟骆驼结合起来，然后共同反映整个小说的一个主题，是这样。对，然后又说回到祥子呢，然后祥子呢他这整个一生就是在三起三落，可以说是他一生都在这个追求拉车的这个职业生涯上面，然后在努力在奋斗。因为祥子他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这一个落魄的青年，然后他来到城市呢，然后他并不想再回到农村，想凭自己的这个努力呢，然后独立自己的人生。对，所以说他就是 就在这个拉车的这个行业，然后就是努力拼搏，然后攒钱，然后买一辆属于自己的新车。因为那个时候的黄包车呢，跟现在可能出租车差不多，都是你要不买车可能会交那种份儿钱。 嗯， 对对对 对 对， 这个份儿钱又比较高。 对对对， 所以呢，最好自己买个车， 对， 拉起活来比较自由。 对对对对，所以说他就在那想方设法的攒钱，然后去自己买一辆新车。小说当中呢，就是情节很起伏，就是他买到了新车，然后又因为就是官兵的就是战争吧，可能又被丢失了这车，就是被抢走了之类的。然后之后呢，又攒钱，然后又买新车，又因为他的跟他的这个当时那个爱人嘛，应该虎妞，然后就是可能比较就是现在来说可能败家那种感觉，就是可能又丢失了车，然后后来他又攒钱买，然后后来又因为各种原因又丢失了车，所以说他的人生就是起起落落的，就始终是得到了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之后，然后又失去，实现了自己梦想又失去，反复两三次。 你看，无论是骆驼祥子还是我这一辈子，大家都感觉到了，都是在乱世下啊，个人命运的这种沉浮。 对对对， 对，我们也能够从这种乱世的个人命运的沉浮当中，也看到了那个时代的无奈啊。 对。对，那时候底层人民的生活都是很困苦的嘛。 对 对， 其实我觉得老舍先生的作品固然有它深刻的意义，但是今天我们再去读，毕竟到我们现在已经有快100年的历史了吧。 是的。 我们再去读那个年代的作品，我们会感受到很多不一样的感受，是老舍先生的文笔真的是非常的细腻。我就为大家来读一段啊，在《骆驼祥子》里，他一上场是怎么去描写祥子的这种人物形象。因为我们平常看话剧也好，还是我们平常看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更多的还是关注到就是演员他一上来的形象，但真的没有感受到他文学作品当中这种文学文笔的这种美感，还有这种细腻感。所以接下来还是为大家来朗读一下《骆驼祥子》当中祥子一出场老舍是怎样描写他的。他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头部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小时候在树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他不甚注意他的模样，他爱自己的脸，正如同他爱自己的身体，都那么结实硬棒。他把脸仿佛算在四肢之内，只要硬棒就好。是的，到城里以后，他还能头朝下倒着立半天。这样立着，他觉得他就很像一棵树，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他确实有点像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他有自己的打算，有些心眼儿，但不好向别人进论。在洋车夫里，个人的委屈与困难是公众的话了，车口上、小茶馆中、大杂院里，每人报告着、形容着或吵嚷着自己的事儿，而后这些事儿成为大家的财产，像民歌似的由一处传到一处。祥子是乡下人，口齿没有城里人那么灵便，设若口齿伶俐是出于天才，他天生来得不愿多说话，所以也不愿学着城里人的贫嘴恶舌。他的事儿他知道，不喜欢别人讨论，因为嘴常闲着，所以他有功夫去思想。他的眼仿佛是他看着自己的心，只是他的主意打定，他便随着心中所开开的那条路走。假若走不通的话，他能一两天不出一声，咬着牙，好似咬着自己的心。大家刚刚听我读的这段老舍的作品，会感觉到他其实刻画人物是非常细腻的，但是又很生动。同时呢，其实那个年代的文学风格确实跟现在不大一样，现在是比较通俗一点、白话文一点，但是在老舍先生那个年代的语言风格还是有一些文言文夹杂在其中的。 对对，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雷秋生老爷子他特别为我们朗读的《想北平》。大家通过这段文字可以感觉到啊，老舍先生他无论走在哪儿，他都会想到自己生他养他的地方，就是北平，就是现在的北京。而且他写的北京啊，好像跟我们之前所认识到的北京还有很多的不同之处。但同时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段文字感受到啊，不仅是老舍先生对于北平的炽烈，更重要的是在北京这样一座城市当中他所蕴含的一种气质还有一种内涵。其实在第二部分济南的冬天啊，题目叫济南的冬天里边，第一篇就是想北平，那最后一篇就是济南的冬天。济南冬天我想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熟悉的，或者脱口就来的一篇文章，因为我们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就读老舍先生的这篇文字。所以呢想问一下一伟啊，这个济南的冬天是在什么阶段老舍先生写的他的作品？ 对，因为济南的冬天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因为这就涉及到老舍一个生平的这个生长的一个过程。因为老舍先生曾经去到英国，然后讲学，就当老师当了讲学讲了六年，然后后来在那个就是国内的一些就朋友在他们的这个请求下吧，然后他又回到了国内来，到各个地方去那个讲学，在大学里面或中学里面。然后呢，他老舍先生说到呢，就是在英国呢，因为英国当时是雾都嘛，对，他对这英国的这个天气呢，就是非常就是印象特别深刻，而且就是英国有雾，但是北平呢有风。他说呢，就是这个济南呢是没有雾没有风，它永远一直是晴朗的，尤其是它的冬天。对，包括老舍在山东这个地方，包括那个济南呀青岛呀，他写了很多就是关于这个景色的一些文章，包括济南冬天里面趵突泉，还有千佛山，还有大明湖，对，他都会写到。然后这个济南冬天里呢，然后就老舍先生呢就非常喜欢这个当时这个济南的这个风景，还有他当时的一些天气的一些状况，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他当时在那边就教课或者游玩的时候呢，就是有感而发，然后对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新的认识，然后就写了这个济南冬天，然后是非常成为非常经典的一篇这个他的散文。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济南的冬天呢也成为就是现在这个整个文学这个文坛上面一篇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散文作品。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进一段片花之后呢，继续我们一起来聊济南的冬天。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我这一辈子选取了老舍先生的一些经典散文和中短篇作品，这些作品多取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通过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挖掘对人生存命运的思考。这些文章或描写城市平民的生活轨迹，或书写知识分子的生活趣事，或描摹各地的风土人情。他的作品充满生活情趣，文笔细致入微，极尽渲染之笔触，更贯穿了老舍先生一贯的幽默风格，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体味着人生哲思。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为您推荐《我这一辈子》。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 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

对，因为我个人就是非常喜欢老舍先生嘛，因为他的这个整个文学特点是非常鲜明的，就是从文学特点来出发呢，就是老舍先生他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这个艺术特色。他第一呢，他就是文章当中他的语言比较幽默，包括他的写一些小说或者说一些杂文里面，他的老舍先生是一个充满幽默感的这样一个人。第二呢，就是他的这个精味十足，就是说如果说起来这个北京城的这个代表作家，老舍应该是首当其冲的。对，独一无二的可以说是。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老舍先生他的这个文章的这个主旨都是非常鲜明的。您看，包括刚才他的这个小说，他的小说都是反映的当时那个时代人民的这个困苦，从底层人民的这个这个事情出发，然后呢反映整个时代一个动荡。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我认为就是老舍先生他的这个文章的这个语言就是比较通俗一点，而且就是为大众所接受一点，所以说就是老舍先生他整个艺术特色呢，在整个文学的这个水平，包括整个这个文学的特点方面，都是很吸引这个一些读者的这个阅读的。对，所以说老舍先生的小说读起来呢都非常有感觉，包括他的散文写的也都是很美的。对，所以说他整个文学造诣还是相当相当高的。对，这也是他能够就是吸引特别多的读者，成为中国文坛非常耀眼的一颗星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对，是这样。 我这一辈子选取了老舍先生的一些经典散文和中短篇作品，这些作品多取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通过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挖掘对人生存命运的思考。这些文章或描写城市平民的生活轨迹，或书写知识分子的生活趣事，或描摹各地的风土人情。他的作品充满生活情趣，文笔细致入微，极尽渲染之笔触，更贯穿了老舍先生一贯的幽默风格，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体味着人生哲思。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为您推荐《我这一辈子》。好，刚刚其实我们特别问到了这个易伟啊，就是我这一辈子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他觉得老舍先生到底在哪些方面，他的作品到现在至今还是有着独特的魅力。刚刚易伟也说到了很多方面啊，但是对我来说，我看老舍先生的作品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我是觉得他的作品当中刻画的那些人物现在读起来依然是非常的鲜活，而且那些人物就像我们身边的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一样，他们其实是平凡的散落在每一个角落，他们的喜怒哀乐依然是有温度的这种烟火。而且老舍先生关注小人物的命运，他是为我们构建了一个非常丰富而独特的市民世界，比如说北京胡同里的榜爷呀、小商贩啊，还有巡警、妓女、拳师、剃头匠、小公务员，还有很多人是看不起或不屑于写的人物形象，在老舍先生的笔下都非常的活灵活现。所以其实老舍先生他也是有一种天生独具慧眼哈，还有就是一颗感知万事万物的心，所以他对每个人物的着装、性格和心理的这种把握呀，都非常的准确，仿佛这些人物就是他的朋友或兄弟姐妹一样。可以说没有作家写北京像他写的那么好哈。大家刚刚读到的是济南的冬天哈，这里边就特别讲到济南哈，就是这个诗意秋光秋色是济南独有的，上帝把夏天的艺术赐给瑞士，把春天的艺术赐给了西湖，秋和冬全赐给了济南。秋和冬是不好分开的，秋睡熟了一点便是冬，上帝不愿意把它忽然唤醒，所以做个整人情，连秋带冬全给了济南。大家可以感受到这段文字当中老舍先生的语言是非常的幽默，即使是在写景的过程当中，他也不忘去泼洒他的这种风趣。而且他在写秋天的时候，他说在秋天水和蓝天一样的清凉，天上微微有些白云，水上微微有些波皱，天水之间全是清明，温暖的空气带着一点桂花的香气，山影也更真切了。秋山秋水虚幻着稳着，山 山而不动，水而微响，那中古的老城带着这片秋色秋声，是济南，是诗。所以大家可以感觉到啊，济南无论是写冬天还是写济南的这些美景，都能感觉到老舍先生的这种细腻的笔触。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请这个易伟为我们朗读一下哈，你非常喜欢的一篇老舍先生的文章是什么？ 对，刚才主持人也说到是济南的冬天，然后呢，就是对我个人而言呢，就是有一篇文章就是对我印象特别深刻，这篇文章就是叫《我的母亲》，就是描写他对母亲的从小到大的一些这个感情。因为他老舍先生是一个很顾家的人，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母亲的感情也是非常深刻的。对，所以说在这篇文章当中呢，老舍先生然后就交代了自己从出生到成人的一些种种往事，然后表达了对他母亲的这个感恩之心。对，然后呢，我就给大家读一段，就是这篇文章的结尾，他对就是比较感人的一段文字。对，这段文字呢，对我自己触动也比较深刻。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起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12月26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所以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哎，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对，这一段就是这整个文章的结尾，然后总结了老舍先生就是在他母亲去世的时候，去世一年之后他才得知这个消息，也是一个非常对老舍先在老舍先生心中呢也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对，所以说他在这篇文章的这个结尾呢，就是用这样一段话来表达了自己对母亲的这是个很深的这个感情。对，所以说就是而且就是老舍的母亲对老舍的整个人生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是他的母亲非常困苦，就是生活非常拮据嘛，也很艰辛。因为老舍的父亲在他一岁半的时候，就在那时候就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时候，就是在混战当中，然后就去世了，然后一直是他母亲把他拉扯大。对。所以说就老舍对他母亲的这个感恩之心还有这个感情都是十分十分深刻的，包括在其他的文章当中，老舍也是就是讲过这件事情。对，不管是在他游学呀还是到处讲学的时候啊，他总是会想起他的母亲，然后在很多的文章当中呢，然后也写到了就是他与他母亲的一些生活点滴还有一些细节。对，所以说母亲可能是我们永远写不完的一封信吧。对，所以说就是不管是就文坛的作家也好，包括我们平常的这个普通人大众来说，可能对于整个世界上就是我们第一眼见到的就是我们的母亲，所以说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对母亲有这样一种感触。而老舍先生呢，用自己的文字把这种深刻的感情表达了出来，所以是很感染读者。 好，刚刚其实易伟特别聊到了他印象非常深的是《我的母亲》，这其实是在这本书当中的第三部分。他没有读前面的这个段落，但是我觉得前面段落还是照样非常感人的，所以接下来还是为大家来朗读一下《我的母亲》的前面的段落。我的母亲，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做木匠的，做泥水匠的，和当巡查的， 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需下地干活。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树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那就更不晓得了。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前景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没有这样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也是60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1岁。我有3个哥哥4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和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经41岁了，大姐、二姐都出了阁。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过得去。那时候订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的丈夫是做小官的，二姐的丈夫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可是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至为冻死。1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兄不到10岁，三姐12、13岁，我才1岁半，全仗母亲独立抚养。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中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1-2大绿瓦盆。她做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竹铁的布袜，她也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中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子里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不残缺不全，可是他的手老使破桌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的几盆石榴或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好，刚刚为大家读的是在这本书当中的3部分《我的母亲》的片段，大家可以感受到，其实老舍先生当时的生活环境，包括他的性格啊，其实是遗传了母亲的。好，接下来我们在最后的时间说一说4篇章《我的理想家庭》，这里边写了很多特别有趣的生活。 对对，这4部分的话，就是老舍先生就是选取了生活的各个角落，然后一些非常精彩的片段，然后就是组合成一个章节。这些文章呢，就是包括比如说叫猫画像取钱，还有兔爷买彩票之类的，这些都是生活当中一些非常细碎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是反映了老舍生活当中的一个大概的状况，而且他自己生活的一个态度。对，所以说都表明了就是老舍先生他终归还是一个就是有情趣，在生活当中就是也比较就是说白就是好玩一点的这一个老先生。对，所以说在这些文章当中呢，我们也能窥见老舍先生在整个人生当中他是就是说不失乐趣的。对，这个各种事情，包括各种动物，包括每个生活的每个角落，包括一盆花、一株草，他都是非常有兴趣的，并且把他们用这个文字的方式来表述出来。对，然后就是表达了他的一个个人的这个生活志趣与志向。对，所以说就是我们通过这方面，通过这个章节来表现出了老舍先生的另一方面。 其实为什么很多人说我们现在要去读老舍，他离我们生活现在还是很遥远的哈。而且那个年代的生活是旧社会的一种生活，但是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去重读老舍，因为那一颗在浮躁中需要被冷却却被诗意唤醒的心，因为那一盏在世俗中因追名逐利变得越来越冷漠的灵魂，我们需要回归到生活的气息，需要回归到最初我们的初心，去感受老舍先生他文字当中所传达的一种强大而温润的力量。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读老舍，包括在老舍先中的老舍的这个笔下的这些人物他们所反映的这种人性，还有在人性当中所散发的或者去闪耀的那些光芒。好，最后呢最后还是用一句话的时间吧，意味还是要来推荐一下这本《我这一辈子》。 辈子呢，就是老舍先生整个这个写作生涯的一个精品的合集，包括了他的这些非常经典的小说，比如说《骆驼祥子》呀，还有《四世同堂》呀，还有这个《我这一辈子》这个小说合集，而且还包含了老舍先生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些散文的作品。 嗯， 可以说就是通过这本书呢，我们可以就是了解一个完整的老舍先生，把他生活包括写作生涯的各个方面都包含进去，然后让读者呢能对老舍先生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对，能了解这个，对，就是这样。 好，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哈一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老舍先生的《我这一辈子》。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 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